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精妙，喜迎八方宾客，笑为四海嘉宾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江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。 一种音乐，对应一种心情。 慢慢靠在我怀中，将你的失落。 一首歌，诉说一个故事。 没法吧，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多情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 在心头， 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绕来的故事。 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约在这个地点， 记得带着玫瑰，打上领带，系上思念。 动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， 太多的爱怕醉，没人疼爱，再美的人也会憔悴。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你别拿一次眼泪相对。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甜一点。这条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， 太多的爱怕醉， 没人疼爱，再美的人也会憔悴。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 你知道我 爱你，别拿一次眼泪相对。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 我选择在你爱里沉醉， 我不 走着我全部黑夜。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， 你最珍贵。 我会送你红色 的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我可以也算是一种幸运，如果一个人的心只能少住一个人，两个人要去到哪里，牵着两手就是个天地，一生啊有什么可珍惜，流浪人没奢侈的爱情，有今生做兄弟，没来世来世再想你，漂流的河每夜每夜下着雨想起你，有今生今生做兄弟，没来世来世再想你，海上的歌叫我来飘过去，黑暗里的回忆，漂流的河每夜每夜下着雨想起你，

了思念，遇到了这里才呈现，看着我们留恋人世间，你在身边就是缘，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，爱有万分之一天，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。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了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脸。不懂爱恨情纠结的我们，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，相许那一天，你和我永远。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，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，离愁能有多痛，又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得太浓。相信那一天，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你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 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，剪不断理还乱，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，在心午夜独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，剪不断理还乱，是别有一番滋味，在心头。午夜独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剪不断理还乱，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，在心头。一番滋味，在心头。 街头的某种气息，

进就变黑暗，当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，阳光在身上流转，等所有孽障被原谅。爱情不停站，想开往地老天荒，需要多勇敢。你不要失望，当机会尝试为了最美的平凡。

在寂寞里前行，只为寻求一种温暖，穿过漫长的黑夜，只为天明的阳光。我把目光转向你，你慢慢告诉我幸福的意义，于是我忍住泪水，抬起头默默看着天，脸朝大海，风吹花开，走到世界的尽头，那里才会发现爱，脸朝大 情况 心留白，旧梦失去又新雨作伴。 就会解脱，试着自己去生活，试着找寻自我，何必为爱蹉跎。

你睡醒的模样，我会轻轻亲你脸庞，还没刷牙也觉得好香。Honey, can you remember 卡家里的阳光，像小孩草地上躺，那么简单却最浪漫。我的心为你疯狂，爱你让我很有力量，我什么都不奢望，只要你在身旁。就这样，我的爱陪你飞翔，牵着手就像飞过海洋，你不会太孤单， We'll always be together。 Honey, can you remember 卡恰里的阳光，像小孩草地上躺，那么简单却最浪漫。我的心为你狂，爱你让我很有力量，我什么都不奢望，只要你在身旁。就这样，我的爱陪你飞翔，牵着手就像飞过海洋，你不会再孤单， We'll always be together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